你知道恐怖之书吗？被它缠上的人将永生永世与死亡缠绕着，要么在绝望中自尽，要么在人与鬼诡秘的任务中死亡。 你好，我叫灵叶。 你也是子不语的玩家吗？ 玩家， 这个称呼很有趣啊。 你经历多少次任务了？这是我第一次。 两次了，现在是第三次。 任务提示，请在6月28日23点海兰市地铁2号线江苏路站等待从文辉路驶向龙源路的倒数第二班地铁，从最后一列车厢上地铁，并且在上地铁之后不可离开最后一节车厢。当地铁到达终点站之后，被诅咒者走下地铁，地铁车门关闭之后，此次任务结束。在地铁中存在鬼，每经过一个站点，在车门开关的这一段时间内，鬼就可以杀死离他最近的一个人。染音工作室出品，生肖气气原著，现代奇幻耽美广播剧《恐怖之书》，子不语，第一卷之《地铁惊魂夜》，欢迎收听。 从江苏路站到终点站龙源路站一共有7站，分别是花落路站、米津站、香山站、茂源路站、中海路站、丝绸路站以及最后一站龙源路站。7站路程大概会花费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另外，关于海兰市的地铁2号线，我查到了一些东西。 这是好像曾经听说过这起新闻。 不错，这些事故全部都是发生在2号线上。而且你看这个新闻， 穿白裙的女子，死兽路，死兽，总感觉不太吉利。 嗯，这一站还是除去终点站之外的最后一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在恐怖事件中，越是到快要结束的时刻就越是危险。 由江苏路到龙源路站的地铁即将到达，请诸位乘客做好准备，携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上车。 那么晚，咱们坐地铁回去吧。 还是打车吧。 为什么？一会儿从文辉路驶向龙源路的地铁就要过来了。 你不知道吗？海兰市的地铁2号线被称为绝对不能乘坐的倒霉地铁2号线。 绝对不能乘坐， 比如在测试的时候好好的，可是地铁一经运行就很容易中途断电，但是事后检查明明没有问题。1年前丝绸路压死的白裙女子，还有前阵子由于地铁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2辆地铁前后相撞，多人受伤，1人死亡。 你脸色不太好，没有休息好吗？ 啊，没事，已经是第3次任务了，我还是有点底的。时间到了，你就不要进去了。 好，我在终点站等你。 啊，你在终点站的出口等着我，不要进地铁站。万一到时候那东西跟着出来了， 我知道，你不必担心。 我走了，再见。 哎，糟了糟了，又赶不上地铁了。哎，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刚刚那个女生 怎么总感觉有点眼熟？ 别抢我篮！我操！ 最后一节车厢里，现在只有两个人。最右边是个在睡觉的女孩，左边是个打游戏的西装男人。隔壁车厢里还有一对情侣。 啊！总算是赶上了。 他？ 不错。这起新闻曾经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上都有发布过。新闻上报道说，这个年轻的女子在四寿路站台玩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坠下地铁站，结果被迎面而来的地铁给撞死了。而且这个女孩死的时候正好是一年前的6月28日。 穿白裙子的女子，身上的白裙和一年前死掉的那名女子身上所穿的白裙一模一样。她到底是不是那个东西？好像有一点像，又好像不是她。到底是不是？ 下一站花落路站要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带好随身物品，请从右侧车门下车。 操，挂机。 这一站似乎没有死人。子不语上说，在地铁中存在鬼，而不是最后一节地铁上一定有鬼。鬼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在车门开关的这一段时间内，鬼可以杀死离他最近的一个人，那是不是他也可以不杀人？ 哎，怎么回事？这灯怎么灭了？ 这破地铁又没电了吗？ 尊敬的乘客您好，由于刚刚供电系统出现异常，需要重新启动，请大家稍安勿躁。 自己吓自己什么的，真是。对了，欧辰之前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好像是关于花落路站到米津站发生的司机疲劳驾驶的事故的详细资料。 亲爱的，还不回来啊？ 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 昨天都是我不好，硬让你陪我过生日，闹到天亮才结束。 没事儿，熬夜而已，我撑得住。 我操，怎么越来越困啊？ 才坚持半个小时，好困啊。 怎么会这么困啊？ 好爽啊！ 好困啊！怎么会这么困啊？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眯一会儿眼睛，应该没事吧？这一会儿，这一会儿。 充好电了。 嗯，奇怪，后面的地铁怎么速度那么快？好像是王龙那小子当的班儿。喂，王龙。喂，喂。嗯，奇怪。 下一站，米静站，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从左侧车门下车。 三连跪呀，操！不玩了，不玩，不玩，回家。嗯。 这地铁又晚点了。 站台上还有一个等车的，穿着休闲装的男人。地铁门要开了，我现在离西装男人最近。谁是那东西？那个女孩？还是谁？赌一把吧！抱歉， 今儿真背，我操！ 回去晚了，指不定。 等车的人。那个等车的人呢？他不是要上车的吗？凭空消失了。刚刚发生了什么？ 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嗯？隔壁车厢的，看见了休闲装的男人消失了。那，刚刚应该不是幻觉。西装的男人是鬼吗？我赌对了。可他未免也太正常了。 隔壁车厢是怎么了？什么鬼呀？ 啊，不知道，我刚刚有点迷惑，就听他们说什么休闲装男人什么的。 刚刚有穿休闲装的男人上车吗？ 没有吧。我没注意， 莫名其妙的。哎，你身上这条白裙子真好看，哪买的？ 啊，是吗？谢谢啊，我一年前在一家时装店看见的。 我刚刚怎么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了？半天没有回复消息。 哎，我怎么把地铁开这么快啊？再快下去，这就要撞上前面的车厢了。这路真他娘的邪门了。 任务规则提示：鬼会杀死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而鬼不一定会在同一辆列车里。 涵涵，你这是怎么了？突然喊有鬼，然后又拉我跑第一节车厢来，是不是今天看电影看的？你之前不是不怕恐怖电影的吗？ 陈潇，你看。 看什么？ 你仔细看一下那张照片。 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你不是打算修一下发朋友圈的吗？ 你仔细看一下背景，你看一下我们后面那节车厢，一共有几个人？ 几个人？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啊？怎么了？ 没错，是五个人，三个坐着的，两个站着的。那个西装男背对着我们，是已经下车的。那个米白色休闲装的男人是刚刚走进来的。但是，你看看这张照片。 三个人，那个男的呢？ 没错，那个男的不见了。 刚跟我们过来的时候，整辆地铁中没有一个男人是穿着照片中那件米白色休闲衣服的。 第一个死者已经出现了，他甚至没有留下尸体，就这样凭空的消失了吗？他的朋友、家人、爱人，会不会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和之前几次任务一样，如果我死，会有人记得我吗？不，我不想死。 我终点站才下车，所以可以一睡到底。 可惜刚刚被吵醒了吧？我是四兽路站下车。 四兽路，一年前那个白裙女子死掉的地方，是巧合吗？ 下一站，香山站。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从左侧车门下车。 没有人死亡，看来只有在同时有人上车下车的时候才会死人吗？欧辰，他打来做什么呢？ 林燕吗？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发现了什么？ 是这样的，在地铁站那里，有一个和照片中女子一模一样的女人上了地铁。我那个时候没注意，刚刚想起来就来提醒你一声。 我知道，她就在我对面。 什么？不管怎么样，你要小心，她说不定就是那东西。 我会的。 你是干财务的，很辛苦吧？ 还好，就是每年六月底七月初以及年末年初的时候 是那 要制作财务报表，比较麻烦。不过呀， 是 总算是忙完了。 还是不是？ 该死，竟然打不通，这地铁里面都没有信号了吗？哎，出租车，师傅，去龙源路站。 哎，好嘞。啊， 师傅，能不能快一点？ 这么晚了，小伙子，你是要去接女朋友吗？ 啊，不是，林爷。你可千万要小心，那个白裙女孩不是鬼啊。 下一站茂源路站，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从右侧车门下车。 车厢有请小妞。 真恶心。 嘘， 还有一站要到四兽路站了。我记得一年前，好像也是今天，有个女孩被撞死了来着。 那天其实我也在，不过我在第一节车厢里。 哎，真惨啊，据说是玩手机走神了，那么年轻。 是啊。 哎，怎么了？ 刚刚有个女孩掉轨道里面去了，被这辆地铁压死了，就在前面，死得真惨 啊。是吗？ 喂，喂，你怎么了？突然脸色那么难看。 啊，没事。话说你一个女孩子，那么晚回家，家里人不担心吗？ 担心。这，啊，我家就在这附近，我一个人住。 终点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居民楼什么的吧？ 你这头发哪做的？这个颜色和裙子好搭。 啊，是吗？ 下一站，中海路站，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从右侧车门下车。 下一站就是四兽路了。 那我先去门口等着啦。 好，我还要再坐一站。 按照子不语的任务说明，鬼就算杀人，也是杀死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现在这个位置的我，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我总感觉自己似乎遗漏了什么东西？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下一站，四兽路站。 我到了。 可恶！ 那我走了。 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究竟是什么地方没有想到？ 累啊，还有点时间。 鬼会杀死离他最近的那个人，但是，如果离他最近的那个也是鬼呢？如果年轻女孩也是鬼呢？那么离他们最近的人就是我吗？那么那名白裙女子已经不见了，她死了吗？那她不是那东西？ 我就伸个懒腰的功夫，怎么人就没了？走那么快的吗？ 那条裙子， 任务规则提示：鬼不一定是人，也不一定是物体，而且鬼不一定只有一个。 只剩最后一站。 这是什么牛逼啊？就你 车厢 不是我， 只剩下我。 真讨厌这些酒鬼。 如果他也是，按照前几次的经验，每每到快要结束的时候，都是最为危险的时候。这个女孩几乎有80%，不，90%的可能性就是那东西。 那小妞这么晚一个人出来， 没有多少时间犹豫了， 看着挺清秀的。 万一那东西附在他们身上怎么办？真的要利用这两个工装男子吗？不行，时间不多了。他去了最后一个车门口，没有别的选择了。不可以离开最后一节车厢，不可以越过这条线。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知道五一路是从哪个出口走吗？ 五一路？哎，你们知道五一路吗？ 啊，五一路？五一路不就是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啊！啊， 好地方。 好地方。 那个地方当然是个好地方啊。不过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千万不要去那儿。 什么？你们别靠近我。 小妹妹，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走开，我要下车。 从右侧车。 小妹妹，再陪哥哥们玩会嘛。 终于结束了。 林毅， 啊，欧辰， 你还好吧？ 不好。 你口渴吗？我去帮你买瓶饮料。刚刚我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家便利店。 好。 啊，那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欧辰， 我去，这家便利店真是欺骗我的感情，你绝对不敢想象他做了什么事情。 怎么了？ 这家便利店门口挂着24小时营业的牌子，然后他店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但是他外面的门是被锁着的，真是害我白跑一趟了。啊，对了，我这边找到了一个小的售货铺，里面有可乐、雪碧、冰红茶，哦，还有雪菲利，你要喝什么？ 雪菲利吧。 给。 对了，你怎么没有买可乐啊？你不是喜欢喝的吗？ 不是你说可乐杀精吗？ 是据说，据说而已。说不定这只是以讹传讹，你就这么相信了？ 哼，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对了，你之前那通电话提醒了我，谢谢你。 啊？什么电话？ 嗯，就是我在地铁里进行任务的时候，你不是？ 我没有打过电话。啊，对了，你在车上有没有碰见一个白裙子的女孩？和新闻里说的那个玩手机被压死的女孩很像的那个。本来我以为她是那东西。结果我又仔细看了新闻，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他，他也是现场目击人之一。 等等，你没打过电话？那是谁打的电话？ 任务通过。在这世上还有多少人是鬼假扮的？他们和人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人类的外貌，人类的举止，人类的思想，这要如何分辨人和鬼呢？恐怖之书子不语第二卷之紫玉兰公寓，敬请期待。